好，翻嚟第三节喎。 系。 好啦，第三节咧，我哋咧就讲下咧，就而家东北亚嘛。 系。 即系东北亚依家好似金仔扭计喎。 系啊。 咁啊，金仔咧扭计咧就应该咧系玩嘢啦，又系舐嘢舐唔到系咪啊？ 系。 而家好似舐出祸 系 咪 啊？系啊。 咁系咪依家佢同美国嚟紧要开会啊嘛？ 舐到咬到出血啦，而家 咬出嘛？ 而家舐完。 其实佢舐到啲乜咧？依家美国嗰边咧就制裁继续噶嘛。 系啊。 所以其实系咪佢最后都系冇乜嘢舐到咧？ 系啊。 即系应该咁讲， 而家暂时未，而家放咗你少少，等你冇咁紧张局势，但系都系未正式啊，俾到油水你。 嗱，我觉得佢最舐到咩咧，就嗰啲军演咯， 系 军演就可以细规模啦， 系 唔点做啦， 系 咁佢叫做个外交上嗰、那个或者个内部压力会低啲， 边境嗰个冲突就可以放缓咗啦， 系啦，咁啊，但系制裁继续噶， 系咯， 即系啲油啊、货啊，全部继续噶嘛， 系啊， 咁同埋就制裁你，咁所以咧就个，即系我谂嗰个压力其实咧就永远都仲喺度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其中一个位咧就讲北韩啊， 系， 咁啊其实你话佢系咪理论上佢应该将嗰啲核弹啲全部裁减啊， 系， 但其实佢唔系啊，调翻转而家咧系应该系继续咁样做，但之前就 我都觉得要系调高嚟买嘅， 调高嚟买嘛，因为我哋系咪之前我哋个台我哋个立场就清晰嘅， 系。 就我哋就唔信金仔会做嘅， 系 做个样嘅啫嘛， 做个样 系啦，咁啊两边舐，呢个就系我哋嘅立场。 系 咁咧，依家讲翻咧就 suppose 上次个峰会承诺咗咧就无核化嘛， 系 咁，但系咧依家咧佢哋咧好多卫星咧，我哋依家睇到嘢咧就系咩咧？就其实佢哋不但止咧嗱旧嗰啲发射场就封咗， 系 旧啲试验场封咗，因为啲人成日话都旧啦， 系 咯，都冇乜用途啊， 啲厂房都旧啦， 以前嗰度试爆嗰度咧个山都冧埋啦， 系 咪？跟住就自己话我哋关闭咗俾你睇，俾啲记者入去， 哦， 你都唔用得啊，啲人都话系咪先？好啦，咁另外咧 NBC 系美国嗰边讲啊，咁啊即系成件事北韩咧就停止发射导弹咧。就讲过啦，除咗唔系净系特朗普嘛，系佢哋自己要转移阵地啦， 系 要再搵多啲时间去研发啲嘢啦，所以就暂时就话唔做嘛。 系 咁咧，根据一啲卫星影像分析啊，其实佢哋继续生产紧一啲咧核分裂嘅物质啊，即系大家都知即系嗰啲核辐射啊、 反应堆啦、 啊、反应堆嘅嘢啦，系咪？咁咧同埋咧喺全国唔同嘅地方搵新嘅发射基地， 系 咁所以咧其实就几大镬嘅。咁依家咧大家咧就喺度慢慢数啦，即系如果佢开始生产呢个核弹啦。弹道飞弹啦，咁啊有啲载具啦， 系 一齐做咧。有个叫做有一个智库啊，叫做Wilson Center， 系 你译做威尔逊中心啦。 系 咁咧，佢哋入面咧嗰个副所长就话咧，佢哋如果依家咁照坑落去咧，去到2020年，大概佢会有100个核弹头。 哇！ 嗱，而家你预佢有20几个啦。 系 咁，呢个20几个而家咁样一路做。嗱，100个讲紧几多咧？英国大概有200个啦。 系。 咁如果佢有100个系唔少噶， 应该都系200个，即系坚嘅200个。佢 咁当然系坚噶。 咁佢呢100个唔知就唔系真系坚噶。 系啦，100个个问题咩咧？就系、是、嗱，你系真系核弹， 系 我当你微型化都挤得到入去， 系 个弹头射出嚟，嗱佢就做唔到咧。一射出嚟可以有10发噶啦， 系 佢应该一发嘅啫， 一飞嘅啫。 但问题系你入翻嚟第二层会唔会烧穿咧？ 系 呢个问题， 即系载具问题啦。 即系究竟你可唔会会唔会入到嚟平安入到嚟？ 系。 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咧，我哋以前讲过，佢依家仲未做到。 系 呢个同 material science 有关系嘅。 系 咁，你话俄罗斯同中国如果唔俾技术佢咧，佢都系难发展嘅。 系 咁啊，咁你话依家习近平会唔会同佢去倾咧？我觉得佢依家来自普京嗰、那个，我唔知道有几多啦。但系习近平会放俾佢，我觉得习近平就唔会放俾佢嘅。咁所以咧，就要睇下佢同俄罗斯有冇deal啦。 边境战略、哦，佢有核弹危险、哦， 好危险、哦。 系啊， 即系你调翻转佢炸翻嚟。其实调翻转佢依家咧。对北京制造嘅威仲大过对美国，我觉得。 即系当年史太林死都唔俾核弹俾毛泽东一样啫。 咁啊系，你到你一有我就打你。 系啊， 好在美国佬帮帮。 系啊， 即刻整翻个乒乓外交。 系啊， 妥妥先。如果唔系就好危险啊。 两系唔系讲紧美国同苏联打，系苏联同中国就嚟想打。 一打就冇得打噶啦，一打中国灭国噶啦。 系， 其实灭国噶，你边度打啫？人哋有几千粒， 系、啊、 你啱啱塞十粒啫。 系啊， 死梗啦。 仲有沙皇。 系啊，冇得打噶，人哋仲要咁老远，你射到我咩？莫斯科你射到咩？ 系啊， 你最多咪射到西伯利亚，我冇人嘅， 系 就未射啦，系咪？好大镬噶，所以其实大家咧喺国内网友，你真系记住啊，即系美国系中国个朋友嚟噶， 系啊， 系啊，我印象中有网友话我哋成日讲大美国主义啲嘢， 系啊， 咁我哋就下一个环节，我哋又回应翻少少啦。 好啊， 我谂讲翻啦，嗱。既然咧，依家咧北韓咧，你見到佢係咪生產咗好多啲核彈啊嘛？ 係。 咁即係話嚟緊有100粒啊，佢有冇誠意咧？咁講，所以咧就大家都預啦。其實我覺得美國佬都知嘅。其實你誠意就應該冇乜噶啦。係。嗱，咁你既然你冇乜誠意嘅話，咁點樣可以去壓制翻北韓咧？咁講。咁咧，所以咧，其實咧， 相对咁睇翻啦，美国咧其实咧都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去做翻嘢嘅。佢哋咧有啲人咧就话，其实如果去打北韩，真系要同佢打场空战， 系 真系要打去炸佢啊，空战咩都好，有啲咩计咧？ 系。 咁我哋应该就我哋军武器研究即管由2019年头炮讲下。 我上一次嗰个军演呢，是最劲嗰个军演呢，声称会有300部飞机一起参加军演㗎嘛，喺美国。咁对比返北韩空军都得400几架㗎喎。 仲要好旧。 全部晒冷㗎喎。 对啊，仲要好旧。 跟住之后係啊，搞到可能有好多飞唔到㗎，嗰时係唔係你买喎。 係 嗰阵时仲苏联俾你㗎咋。跟住呢你最新就咪架29仲好少嘅啫。 好少咋。 係啊。 飞唔飞到都唔知 道。即係諗下嗰陣时阿金仔去访问呢个新加坡喺度諗緊用边架飞机啊。 问大陆借嘛。 係最尾咗问大陆借747啊。啲自己啲 IL-62 嗰啲唔敢飞啊。 自己都唔敢飞。佢冒住俾你偷听危险佢都要用啊。 係啊。 即係 最多我飞机唔讲嘢罚斋瞓觉啊。 係啊斋瞓觉。或者做其他嘢。唔出声就得㗎啦。好啦，讲返啦，首先第一个一定諗到就係 B2 啦，同埋 B2 啦，因为 B2 呢老实佢个最大对手系咩呢，就係啲防空系统啦。咁大家知道北韩有啲咩最劲㗎啦，最劲系 S300 㗎啫。 S300 最劲㗎啦，仲要 S300 呢其实劲唔劲，即係佢入面啲喐喐得啦，我哋成日讲有冇电。 有冇电 可以推动佢呢、 okay. 我都成日諗，即係你冇可能长期开㗎嘛，即係你梗系咁久先开啦。 S300 就系呢个北韩里面嘅洋电子炮， 成个都唔使喐噶， 射成个国家嘅电先推得喐， 咁啊好难搞，我觉得。所以 S300 咧，就算有佢即系有电，佢都开唔喐啊。 系， 同埋咧 S300 点会挡到 B2 先得噶？ 挡唔到 S400 都未必得啦， 听唔到。 而家我哋讲紧系 B2 对 S400 同 S500 有冇机会吧？ 系， 其实都问噶，咁就你何况 S300 啊嘛？好啦，高射炮咧，唔好讲啦， 炮 哇！高射炮点会打得中？ 边射咁高？ 我都 detect 唔到， 系 点打咧？系咪？即系只眼我睇唔到，只手打唔到啦。 系 所以都系好大问题嘅。咁 B2 咧，相反咧，佢可以挤好多咧嗰啲咧崩卡嘅炸弹咧，一射落咪可以转嘅。 系 咁啊，转落你几百米先爆。 系啊， 理论上咧，你住啲咩碉堡你都死。 系啊， 咁所以咧就嗰、那个即都几大镬嘅，相对下。咁所以咧就 其实即系个打法就系将伊拉克嗰时波斯湾战争浓缩去打一次。 系。 或者是呢个以色列嗰阵时中东战争嘅打呢个埃及一样， 系 不过浓缩版啦， 浓缩版系啦。或者我以前好似有讲过、就是，就系以色列打伊拉克， 系啊， 以色列打伊拉克，大家知道伊拉克已经好劲噶啦， 系 嗱，老实你讲战机佢系有翻米格29啊，成嗰啲全部系当年苏联最劲嘅机啦， 米格29咯，系啊， 系嘛，当年苏联最劲嘅空军啦。另外咧，佢地面就多啦， 系 佢 SAM 又劲啊， 系咁多噶， 好多噶，好多 SAM 噶。所以咧，嗰阵时咧，以色列咧要飞过去咧，嗰阵时咧佢有 F-15，但问题 F-15 唔可以对地攻击噶，嗰个年代唔系 SE 啊，唔系 S， 唔系 E 嗰啲嚟 ，CD 啫嘛就， 嗰阵时佢系 CD， 你知佢哋系冇地面攻击嘅，冇呢个功能嘅当时， 系未有， 斋空战啊嘛， 系， 咁你点炸佢咧？于是咧佢就问咗美国买 F-16， 系 F-16 点解买到俾佢就系当年伊朗冧咗啦， 哦， 跟住咧就 F-16 就出唔到货啦， 系， 跟住就美以色列即系话，喂，我要， 即要， 细佬要，即刻就俾。我俾咗佢之后咧，就攞 F-16 炸以色列，炸伊拉克。但系问题系，其实你知好远啦。 系 佢问题咧，佢哋咧就要谂就系佢要跨过呢个国境，再然之后佢 SAM 咁劲，你要避过晒，然之后炸佢啲核设施，就令到佢做唔到核弹，跟住翻转头， 住 平安翻转头。于是要空中加油。 系 空中加油咧，其实都危险噶啦，已经系要喺境外加油， 境外加油系啊， 境外边境位加油。 系 而家就全速飞， 系 低飞。 系啊， 低飞避过，你知低飞好嘥油噶啦。 系 所以啲机师好醒啦， 同埋危险， 好危险。啲机师要好醒啊，咁啲地形要掌握到啦， 系， 然之后飞过去之后，我谂做好多次模拟噶啦， 系， 飞咗过去之后咧，就炸鬼咗你，翻转头都冇事喎， 系啊， 好似死一架机啫， 嗱， 就自己跌 嘅。我再讲翻之前，以前咩中东嗰时嘅好出名嘅赎罪人战争啦，打 哦系 埃及啦， 埃及系， 咁嗰阵时咧都未有呢个 F-16啊，仲有啲 F-4啊， 系啊， 幻鹰2000啊， 系啊， 我冇有2000，你话 F-3嗰啲嘅啫， 系啊， 跟住就。F1、F3 嗰啲，仲有呢个幻影4嘅战略轰炸机啦，即系唯一一架双引擎嘅幻影轰炸机啦。 系 嗰阵时咧，嗰阵时都系面对住一个唔够油个问题。 系 嗱，以色列佬嘅谂到一招， 系 就系呢个锁双引擎啊嘛。 系 我单引擎开，净开一副引擎， 哇悭好多油， 夹硬咧就谷个行程，仲要低飞， 哇 走去。伏呢个佢机场，炸佢机场，仲要从法国佬咧研制咗只低空用嘅 嘅杂粥蛋。 哦， 就系炸机专系炸机场嘅。 哦，系啊，杂粥蛋炸机场就相当 好用。所以呢两场战争咧，就好似好似几廿年前咁样，就系其实就系波斯湾战争嘅前奏。 系， 亦都系打呢个北韩咧，就必会使用嘅手段。 系， 所以就。即系冇嘅巧唔怕旧啊，最紧要实用啊，呢样嘢就要。 系啊，所以其实咧就大家都幻想到咧，如果要炸好多方法。 系。 另外咧 ，KC 135咧都需要用到嘅，因为大家知咧就加油个问题啦。 系。 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咧，如果你喺韩国嗰边飞就好啲啦。 系。 如果你万一啦，即系韩国唔帮你，因为韩国觉得敏感啊，我帮你炸佢咧，好似觉得背叛咗金仔嘛。 哦，成当好似当年呢、這个炸富汗咁咯。 系。 即系法国佬唔肯借机场俾你。 系。 西班牙又唔肯， 系 咁嘅结中立国唔肯，就结果你喺英国起飞， 系 就要空中加油， 系 就咁样咯。嗰只好似， 所以佢预咗佢最 worst case 唔可以喺日本起飞， 阿拉斯加 唔可以喺韩国起飞， 阿拉斯加 近啲，佢可以其实喺关岛起飞嘅， 关岛起飞啊， 关岛起飞近啲嘅。 O K， 咁佢可以用关岛大概3000公里， 系 关岛飞过，但系你3000公里，你冇乜机可以用到3000公里嘛？ 哇，唔得啊！ 所以其实就飞到咁上下地空中， 如果3000公里要加两次油添。 即系你翻嚟6000， 系啊，6000即系加4次油。 嗱，你翻嚟一定加嘅， 系 去之前去到某个位置加咯， 系 系啦。咁你预大概喺菲律宾附近加一次，你就去过去噶啦， 系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所以 KC-135系有用嘅， 系。 另外 C-130J 都要用，因为 C-130咧就可以运兵添啦， 系 系嘛。咁同埋 C-130咧可以咩咧？运输嗰啲零件咧， 系 可以你啲 parts 嗰啲可以全部用到， 系啊，空运啲引擎啊，嗰啲损耗品啊，嗰啲全部啲啊，飞弹啦、啊，补给嗰啲系， 系啊，咁同埋都你都系运兵嘅，即系到时有啲咩斩首嗰啲，我都可能 C-130J 都可以飞到附近， 系 投放啊啲资源啊，成日都可以。咁所以另外一个咧，就大家都谂咧，就会唔会出 F-16 啦？ 系， 因为 F-16 咧就直接地面攻击啦。 F-16 就如果你真喺关岛就真系好远下， 系好远啊，所以又要空中加油。 系 F-16 同埋个问题就系佢短啊。 始终单引擎细机嘛， 第一数有个好处， 系 佢可以射个反辐射飞弹， 有个地面攻击能力强， 佢野油任务系最 perfect 嘅， 系啊最强，因为根本设计就系野油嗰阵 时，系啊，所以其实佢系如果你个计咧，佢比 EA-18G 嗰啲其实更好， 系即系嘅人咁讲嘛，嗱 F-104 咧就韩战嘅杰作，即系之后嘅杰作，之后越战之后叫做 F-16， 系 F-16 佢啱啱开始咧就系韩战尾声嘅时候就系。美军用大量嘢油去炸一个北越嘅雷达啊嘛， 系，所以咧就呢个反辐射飞弹系劲啦。 系， 如果空战咧要打咧，咪用呢个 AIM-9X 咯， 系 或者120啦， 系 都 OK 嘅。另外咧，大家冇谂过，其实全球鹰都可以出事嘅。全球鹰咧就喺附近咧就巡弋， 系 就睇实掌握晒成个空中嘅情况， 即系做预警机咧，其实 预警同埋佢飞得够高啊嘛， 系 咁所以咧基本上你都捉佢唔到啦， 系 佢飞到20000米， 系 60000公尺， 系 喺上面睇晒画晒地图。 系 个海况我知道晒， 系 全景都睇晒， 系 咁所以基本上咧有咗呢、這个Global Hawk 咧，基本上佢哋好难打， 系 所以咧就使唔使出动到嗰啲EB-3嗰啲都唔使， 唔使啦， 空中嘅管制都唔使， 唔使啦，而家啲全球鹰都做到大部分嘅， 所以咧就北韩咧如果真系坚打咧就独个水啦， 系 即系如果呢啲位，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嗰个唔系讲你输定赢，唔系讲你死几多次 啊，系啊，死几多次，你死少一次咧就当你赢啊， 系。 咁另外咧就有一单咧就讲咧就系话呢个嘅美国咧就依家咧佢见到咧俄罗斯同大陆啊， 系 其实佢哋而家咧系做紧啲嘅战场机械人啊嘛， 系 咁依家咧佢哋咧就据说佢哋都想做啊， 系 就做翻啲咁咧。如果大家知咧，我哋睇我哋知咧就系其实俄罗斯咧系做咗好多呢啲嘅战争机械人嘅、 哦，因为点解咧话咧佢边境太过广阔啦、辽阔啦，同埋嗰个极端天气太极端啦，咁啊不时而用步兵去住。即系 巡逻 啊，系咁啊！之前又研发过呢个小型坦克，有啲枪仔咁样可以喺镜头嗰度咁啊巡弋呢个边境咁咯。 咁有啲坦克仔咁样跟住咯，同埋佢跟住啲人噶，有啲好得意噶。咁另外咧，我想讲咧就系中国咧都做咗啲类似咧好大只好似牛咁样嘅， 系 就跟住啲士兵咧就咩嘢嘅？ 哦，即系 大陆做紧， 系咩？ 就学紧美国嗰个咧就劲好多，美国就好细只嘅， 系 但系咩嘢一样咁重。 哦， 但系美国就可以微型化。 系 大陆做唔到，大陆就大型化。 哦， 咁大型化个好处就系你始终咁大，功率好啲，同埋你就孭多啲。 即系四只脚嘅黑矛。 四只脚噶， 四只脚黑矛。 但系就人哋美国系细只，同埋美国嗰个人工智能好多嘅。 系啊， 你當然中國嗰個咧，佢啲試過咧就一腳踢落去，佢都平衡到。 哦、 美國嗰個當然都得啦。 哦， 嗱，美國嗰個就可能唔同嘅地形都做得到。 咁、哦、如果大家想睇下啲機械人有幾勁咧，就可以 Google 即系 YouTube 揾下個 Boston Dynamics 啊。 哦， 嗰啲設計啦，佢俾 Google 買咗。 係。咁大家可以上去睇，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话依家相对咧就美国唔系唔劲，美国系佢摆嘅钱咧，可能暂时唔算好多。 系， 所以你见咧，同埋佢好多都未服役噶嘛。 同埋而家美国醒咗啲嘅，即系有部分嘢咧就以前咧就是、军用， 系， 跟转翻到民用，而家咧就系民用，跟住转到军用， 系， 咁啊成本就减低咗。 哇！咁你都要首先系你啲军用好劲，令到民用啲科技提升咗，先可以再将民用啲嘢摆翻落军用。 系啦。 呢、這個循環就唔係個個國家做到 嘅，個個國家得噶。 咁咧，你話依家嚟緊咧，呢啲機器人咧嚟緊最好係咩樣咧？係咪人形咁嘅樣？ 係 做特殊任務都得咧。係最後拯救到嗱，例如 Alex 嚟，你今日俾恐怖分子咧俄羅斯夾走咗嚇 AKB， 因為你軍武器你得罪咗太多人啦，跟住你捉咗之後咧就有個機械人救你喎，就話我哋係解放軍，依家我哋拯救你啦。咁不如你放心，我解放軍都會救你。 即係 robot cop 嚟㗎。 係啦 ，robot cop 走過嚟救你。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勁嘅戰場機械嚟嘅。呢、這個就應該五十年都做咗，一做就做高達啦。 唔係，到最尾就變咗智能本片， 又變曬荷里活啲。 係啊， 好，呢一節嚟呢度先。 好。